干干净净过大年，和谐和睦过大年。 儿子，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，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。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长凳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南亭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烟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人啊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。我是季彤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董乾带着灵通和葛山珍追踪从地道逃跑的燕普等人，三个人追出了很远的一段路，有些疲惫，想要休息一下，恰巧发现路边有一块青石，正好能坐。可这时葛山珍却提出来，他看着这块石头啊，像是一个密道的出口。那么他的这种推测究竟靠不靠谱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这道旁有这么一块青石，那怪了，干干净净，哎，这么一块青石就仿佛三人椅一样啊，仨人坐上面正合适。这是块青石板，呵，天然的给咱们三位预备着，咱们三位坐会子吧。 坐会子，好， 您二位都老江湖了，这块青石板要让山人我瞧是个暗道出口。他不说这话，二位不留神，董乾跟铁板仙灵通两个人再一瞧，可不是吗？太奇怪了，方便左右都没有这样的青石，独单这有这么一块青石板，这块石头能供三个人坐可不小了，一般人肯定搬不动。这底下难道有个暗道口吗？要说是大有可能啊。哦，好，您怎么瞧出来的？嗨，我这一辈子没干别的，净干这个了，哪有个暗道机关我能看出来？那石方台店里头您怎么没瞧出来呀？朴班跟别人可不一样，他那个机关一般人瞧不出来。哎，他那屋那股暗道就通这儿也未可知啊。这么大石头从底下顶得开吗？一般人顶不开呀，燕普能顶开啊。不信二位把它搬起来瞧，这底下准有个木头板儿，木头板由底下走，石板由上头推，非大履历的人推不开这块板子。这是朴班给自己留活命的道，但愿你猜得对。您往后闪闪，这块大青石板，董乾站这边，灵通站那边，两位老见个暗寒的一运气，把这块大石头给它抬起来，也就微然抬起一点来，隔了道往下一蹲身一瞧，果不其然，下边是四四方方一块木板。二位稍微端住了，我试试，拿手一摁这木板，往下推推不下去，往上抠抠不上来，那里边有扣啊，那太高级了做的。让我猜对了， 二位把石板原地搁在这儿，底下有人就把这石板推开，他也费不少力气。单等推开这块石头，他上来之后，您二位负责拿人。他要不走这儿怎么办呢？据山人我算，差不多。咱们在上头跑，他在底下跑，他们带着一英王富昌富不沉的，跑不快，一定是咱们先到，他们后到。哦，好，您要猜对了，奇功一件。那他上来之后，脑袋是冲那边，脑袋是冲那边。他一上来，咱在这对脸蹲着，他就下去了。咱得在他脑袋后头，脑袋后头啊，我算他。你也会算，哎，我算跟您算法不一样，我得看他这个暗道打哪来，他从哪上来。行了，脸冲着，你能算准了，能算准。那咱们再对脸站，仨人往这一站。老道亮宝剑，铁板仙子亮铁板，一左一右，正当间是董钱，石头一动好，伸手拿贼呀、啊。刚布置好，这石头底下听见动静，就听着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响，干嘛？底下拧了一块木板呢。他这木板可太绝了，他在底下呀，拿大石头砌好了井口，这井口上啊，他踢槽，踢的螺丝口。这块木板啊，上去之后啊，他转着走，在槽里边转着走，转转转转到上头。您到上头，它是天然的石头 K 出来的槽，这木板在里边卡着呢，从上头也踹不动，从底下也顶不动。你要想下这块木头板怎么下呢？你还得倒着给它再转下来。那么您转到底下这儿呢，两边四边有销子，这销子呢得对码，就是按毛榫的。你要不懂这个暗水，不把那水抠开了，这四个销子也下不来。所以这个密道口就告诉你了，这儿能出去，一般人你也出不去，更何况上面还有一块天生的大石头跟那顶着呢。这是朴林为活命留的一条密道，就是用绳。底下嘎巴嘎巴一响，转这块木板呢，老道一打手势，那意思可来了，您二位盯着拿人。董钱这么一布置，你拿宝剑，你拿铁板，他要动手打暗器，你们俩盯着，上了谁我伸手拿。木板这身转下去了，下边这木板下了，该举这石头了。这石头谁举啊？就得燕普举，燕普有功夫。底下呢是石头台阶，最底下是木头梯子，木头梯子上了够这井口了，这井口都是拿天生大石头凿的，有两层木头台阶，他站在这木头台阶上，下了木板之后地下去，他拿俩手啊一问这块大石头，大石头沉呢、啊、老道要说整个把这大石头推起来可推不起来，他得一点点挪，运用气功一点一点的把这大石头平着挪，上头俩人抬好抬，一个人在叠顶口没有那么大力量，一点一点错，一点一点错，敢把大石头也错开了，上面一个人能挤出去了，老道可就不动手了。微微一定神，下边人给他递宝剑，他把宝剑递上去晃了这么两晃，上面并没有埋伏，把宝剑还递给下边这人，拿俩手一扒，上面往外这么一探头，脑袋刚露出来，他眼头的是他推的那块石头，后头是什么他不知道，后头是什么就是董钱这手。他往上一撑一使劲，这个拿人可太绝了，董钱借着自己劲儿往上来，拿手一掐他脖子，管住他的气口，这手跟着他奔腰这儿去，拿这燕谱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拿得了的，燕普稍微的一有警觉下去，你可就拿不了他了，他自己往上使劲走，等于自己拿俩手扒着他，要挺身出来，借着他往外一窜，管住了他这梗嗓咽喉，饶是燕普也没想到密道坎这人要拿着，更何况是董钱拿的，这一下管住了燕普，往地上这么一摁，就是就捆，燕普没明白过来呢，让董钱给绑了。董钱绑他这功夫，铁板先把铁板啊 就给插上了。铁板仙呢转过身来一瞧，哟，出来一人脑袋一脑袋白头发，英王富昌。富昌一看燕普俩脚离地上去了，哪知让人给绑了。底下呢谭天谭桂林一拖他，他呢扒着这儿他也上来了，借着他这劲儿，铁板仙一掐他梗嗓咽喉往外一滴了，那更老实了。您琢磨琢磨，采花的淫贼花仙子都不行，更何况英王富昌傅宝臣了。摁这儿就捆，捆这功夫谭天上来了，那儿董钱捆完燕普一转身，谭天一露头走，再拿谭天，老将个把谭天也拿了。可赶着他捆谭天这功夫呢，老道把宝剑也带上了。葛山珍呢用手一指，那意思这归我。一瞧白头发一露，他这么一伸手，朴八可比他们机灵。朴八就觉着这几个人上去，这俩脚为什么不蹬一下这石头台阶呢？等一撑蹭就出去了。这人爬东西，你再胳膊再有劲，是不是你能这样直着上去也不干拔呀？他脚蹬的力量多大呀？那脚要够上上面的井台，他一定拿脚蹬地找地儿。怎么这三位上去都这么上去？别是上面有什么埋伏吧？这老头子心眼太多了。他呢白头发上面一晃啊，他跟着他不往上走，他往下走。老道呢这一把已经出去了，没够着脖领子，他脑袋下去了，把他头发可就薅住了，两下一使劲扑，把朴八爷头发给拽下一把来。老头子也不顾疼啊，拿手一护疼，下去之后磨头就跑。说他上木头板那可就来不及了，朴八顺底跑，老道这一撒手，一脑袋白头发，亮宝剑，低头往里瞧，黑乎乎也没敢贸然下去追，怕遭暗算。回头一瞧，董钱跟铁板仙俩人瞅的，砸锅就砸你身上。好在三个主谋逮着了，走的人非是旁人，没错，就是朴林。低头再一瞧啊，英王富昌和谭天俩紧闭双眼认命了，燕普可不认命啊。燕普被绑，老道气坏了，心了会儿朴八把我们仨给卖了。这仨人跟这等着，他没上来他颠了。哎呦朴林，那朴林这辈子别让我见着你啊，见着你焉能与你善罢甘休。我拿俩眼，他不瞪董钱，他瞪谭天，干嘛？谭天是他姑爷呀。谭天跟英王的认命了，一瞧这三位那还跑得了吗？二位别愣着了，扛着走吧，都捆好了啊，扛着这三位咱们赶紧找地儿休息休息，直接交地面官员了。好啊，咱走吧，走。谁扛着谁啊？葛山珍说，这么办吧，我们俩都是三清弟子啊，老道燕普也是出家的老道，我也是出家的老道，这么着我扛着燕普，那这几个人里边他能耐最大，他要折腾怎么办呢？你这能耐怎么样？哎，我不怕他折腾，我有药。你还有药？你老小子可真够损的，你不把药都毁了？是熏香蒙汗药都死了，这个有麻醉的东西，这是麻药，我多少给他喂上点，反正这一道他老实，他先动不了了。那他要不吃呢？他不吃没关系，我有药啊。哎呀，老道损了，老道你想不吃都不行。过来用手一指燕普，燕道友，咱们都这岁数了，你的能为我也知道，把你放开绑绳，咱俩一人一口剑，哎，就这么比试，我也不输给你啊，你就是想赢我也费了事了。这么办，你然把你捆着，你也就认命，我有点药面给你喂下去，让你多少的睡会儿。你要说不吃，我还有别的药治你。 画图画亮宇跟我是师兄弟，葛山珍何如人也，想必燕普你也知道。燕普瞪着俩眼，二目似火呀，那生气呀，生气也没用啊，知道落他手，想不吃也不行啊，眼不见心不烦，给我什么吃什么吧。喝出去了一包麻药，愣给燕普灌下去了，干脆这俩也都灌点吧。仨人不省人事，我扛着燕普。总钱说，那这么办吧，这谭天呢跟我亲戚，我徒弟呢是他妹夫，哎，这个不成，我扛上他得了。好，你们都有点关系，这英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是个千岁，我是个要饭的，我凭什么扛着他呀？他也没跟我一块要过饭，我也没跟他一块造过反，那就得你扛着了。排除法，我们俩都扛完了，那就得你扛着他。得嘞，我扛着这位老千岁。铁板先一扛着英王副长副宝臣，三个人一人扛一个，撒腿往下跑，跑来跑去，跑去跑来，眼头溜到个庙，三个人一瞧，庙上头横着这块匾写着叫天光寺。天光寺，天光寺，天光已然大亮了，咱们住店吧。啪啪啪叩打山门，有个小和尚，小和尚把门户开放，你瞧门口站着个老花子，您找谁呀？小当家的，方便方便吧，我问您找谁的？我找馒头的。找馒头？您要饭的？哎，不错，有馒头施舍两个。哎呀，给您两个馒头倒是不要紧，不过您得在庙外的等。没关系啊，要一辈子饭了啊，在庙外的等会儿不要紧，这有几个朋友，你看能不能让进去。嚯，老叫花的还有朋友？您的朋友在哪儿呢？这不在这儿呢。顺着老叫花的手指方向，小孩那么一瞧，哟，一个老头，一个老道，扛着好几个，他没麻袋呀，这没，就是扛着都能看见，这六世吧。我不敢做主，您稍微等会儿，快去告诉你们当家的。哎，一会儿又领出一和尚来，这位比他岁数大点，三十多岁。阿弥陀佛，几位什么事？借你这会儿借宿一宿。哦，好，您几位进来吧。把这三个人全扛进来，找一间屋子，仨人往这一堆，我们饿了，来点水，来点干粮，我们吃吃。好啊，这么着，赶上初一十五上大供，这个撤供的酒您三位喝不喝呀？跟我们来这套。这酒里有什么毛病？我们这儿一个专家呀，也隔了道啊，这酒里没毛病还则罢了，有毛病他一眼就能瞧出来呀。好啊，有酒是最好，酒混点不怕。哦，是是是。有菜没有啊？菜有，就是居士们自己家里头做的素菜，今天是上大供，素菜做的也很好。哦，那行，来点素菜，来点酒，我们先喝着。好，您稍等。俩和尚挺客气，一会儿把这菜呀，把这酒就全给端来了，连酒带菜往这一搁。行，这儿没你的事了，有事再喊你。行嘞，小和尚一呲牙退出去了。董钱一伸手拿酒壶倒酒，把这酒往这一搁，来吧道爷，您瞧瞧吧。老道一瞧，这俩老家伙好悬要了我的命，上文皇观除我来了，这要不赶上我小好对天起誓，我就死他们俩手了。这一道上跟我赛跑，落我一大咕噜，这回找我来了。老道端起这酒杯来，微然这么一晃，也没提着鼻子这儿闻，离老远的这么一晃。二位老剑客，您都久走江湖，您看看这杯酒有毛病没有啊？董钱拿过来一瞧，董钱多的江湖经验，没看出毛病来。他拿眼一看铁板仙的意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老道拿人的地方来了啊， 有没有毛病他不说，他让咱俩瞧，反正我没瞧出什么毛病来。您瞧呢？老道一摆手，我不说，你们二位说。董老剑可没说，您说吧。铁板先连看都没看，多麻烦呢。酒有没有毛病？不会咽吗？我咽过了。你用什么方法咽呢？我一转酒杯一闻就知道。你看过没有？董先生，我也看过了，我也咽了，我也一转酒杯我就咽了。你怎么咽呢？我跟你们俩咽法都不一样。和尚，他叫和尚，天光寺小和尚。哎，阿弥陀佛。这几位老爷您什么事？哎，叫花子喝你的酒啊，心里边有点不落忍，我打算也敬小和尚你一杯。好好，我们出家人不吃酒，吃也得吃，不吃也得吃。腾窜过去一管这小和尚，把小和尚管住了，往过一来一掐小和尚那下巴，端起这杯酒蹲下去吧。二位马上就咽出来。稍等片刻之功，我观察观察他，我这咽法比你们二位可省事多了。葛老道这气呀，用你这么咽的那多麻烦呢。一灌这小和尚不要紧，庙里头有人不乐意了，庙里头有个大和尚来到了房屋以外，阿弥陀佛，三位既来到我的天光寺，何以欺人特甚？吃不吃酒的不要紧，为什么把我的徒儿强行灌醉？你们灌他干嘛呀？三位一听，哟呵，好厉害的和尚，明知董乾灵通葛山真在此，在院子里一个和尚公然叫号，那他可不简单呐。三个人把门打开，纵身行来到天井当院一看，呵，和尚好样的，和尚岁数太大，当初也是个大个子，现在稍微的有点搂过腰了，这脑袋呀头发也满卸了，已经不用刮了，天然的就是秃的，他长不了头发了，皱纹堆垒，但是满面红光。老和尚身穿僧衣，双掌合十，往天井当院这么一站，三位剑客请院中搭话。老和尚，你是何人？贫僧姓宗，名恒，宗恒大和尚。我有个徒儿，现落在你手。你徒弟是谁？他叫谭天，谭桂林。这是谭天的师父，老和尚。宗恒大和尚可了不得。宗恒大和尚俗家姓朱，大名后夷。哎，他姓朱呢，叫朱德寿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。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Yeah.